对于事务管理器来说，如果事务执行前数据库是一致的，那么在事务执行的过程中允许暂时的不一致，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发生故障，那尽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。如果事务执行前数据库是一致的，那么事务成功执行之后数据库也应该是一致的。事务的定义就应该是指能保持数据库的一致性，这一点是由数据库的程序员在定义事务时保障的，而事务的原则性和持久性则是由数据库管理系统保障的，具体的说就是事务管理器的任务。